在寒冷的冬天啊，如果可以喝一杯热茶暖身，那是再舒服不过的事。我们平时喝的茶可能觉得有点单调，但是如果你在茶叶里加上一点牛奶呢，可能口感会更好。比如牛奶红茶，怎么做呢？先将红茶熬成浓汁，去渣取汁后，牛奶要煮沸，加入茶水即可，也可加入少量的蜂蜜，这样味道会更好。这道茶是美肤养颜的，男女都可以喝。不知道你下班之余是宅在家里还是出去逛逛呢？但是对于吃货来说啊，如果不出去刷个街怎么行呢？有这样一个地方啊，有串儿，有炒菜，还有甜品，各类美食超级多，它就是鼎鼎有名的鼓楼大街。说到鼓楼大街啊，好多听友肯定很熟悉，让我们来听一下鼓楼大街有什么好吃的吧。 鼓楼大街这边有家紫薯糕，特别好吃，馅料很足，一点都不会甜腻。晚上在这边玩饿了的话，可以去吃串，10块钱一大串的涮羊肉很正宗。跟朋友来的话，可以来宝沙胡同这边的咖啡店，咖啡店的3楼呢是露台，可以眺望到不远处的钟楼。 其实啊，鼓楼大街的好吃的不只是这些哦，还有整条街好玩的好逛的非常多，这就需要你来亲自逛逛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的全部内容，我是主播林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明天见。九六九报天气，关心天气更关心你，传递最新玩乐美食活动信息，一站式解决周末假期去哪玩的宇宙难题。欢迎各大旅游局或景区与我们联系，节目资源互换及合作，请拨打0105175-2200。 牵引你的梦，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，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，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，青春娇艳的花朵张开了深藏的红颜，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，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，冰雪不语寒夜的你那难隐藏的光彩，看我看一眼，把莫让红颜守空枕，青春无悔不死，永远的爱人。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，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，你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，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，牵引你的梦，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，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。

我曾复现，远远夕阳携着我此生所爱，秋风带走梦片片。 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

见到的黑白。Today， 你怎么能够躲得开？早注定一生一世被爱伤。上纷纷扰扰颠倒的黑白。 Suzanne， 你怎么能够躲得开？早注定一生一世被爱伤害。 Suzanne，我在唱什么，什么都觉得